去年这个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哈，这个英国的《每日邮报》曾经发表了一篇报道，其中就说美国的现在的第一夫人，当时特朗普的妻子叫做梅拉尼亚·特朗普，在他做模特的这一段生涯当中，报道当中说哈，曾经做过三陪女郎。虽然后来呢，他把这个报道给撤回了，但是，这个特朗普的妻子梅拉尼亚是一纸诉状，将这个英国的《每日邮报》给告上了法庭。现在，这个最新的进展出来了哈，梅拉尼亚在伦敦的高等法院是接受了《每日邮报》的赔偿还有道歉。那他是说呢，我很满意，现在这个终于这个一纸诉状哈，结果出来了，我胜诉了。我以后呢依然会特别谨慎的维护我自己良好的名誉，防止他人制造跟我不实的或者是诽谤的言论。大家都小心了。当然具体道歉之外赔偿了多少呢，没有说出来，大家都不知道，还没有公布。但是有报道是说这个诉讼费还有赔偿金额可能会接近300万美元。听说败诉了之后，伦敦《每日邮报》报社的社长说， 为什么就败诉了呢？怎么就找不到证据呢？你看看人家窝了12年的卓伟。 曾经我可以对你完全信赖，现在你任性还要我来担待。昔日只放财，原来只是小爱，怎么不令人感慨？当初是你啊，我把心门打开，却也是一样无想到心关起来。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现在我只要你明白，明白你的心愿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颜，消失在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我只陪你3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离开我视线。当初是你要我把心门打开，却也是你让我伤到心关起来。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现在我只要你明白， 明白，明白， 明白你的心愿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颜，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我只给你3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你的心愿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颜，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我只给你3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 离开我的视线。 走到永远，已经收回了一 现。

好，刚刚开场呢是提到了《每日邮报》的报社社长，这个训自己的手底下的记者哈，怎么就不能够像卓伟那样是吧？有钻研的精神。那我相信最近卓伟爆出来的这个大料哈，很多听众可能都看到了，这几天微博真的是天天头条，天天头条，天天头条都是他俩。那我觉得我最近哈，因为这个微博头条这件八卦事件，我每天早上一来到办公室啊，我真的是好忙碌啊，你知道吗？先到卓伟的微博去看看视频，是吧？再去白百合的微博去质问质问，为什么你要这样？然后再去陈羽凡的微博上面安慰安慰他，然后再去白百合的战友陈赫呀、张子萱啊、文章的微博下再来看看啊、翻翻啊、打打呀、字啊，这忙碌的一天下来，哇，这一天办公室待的天都黑了。那卓伟呢是在微博上揭露了他跟了12年的大料哈，说白百合跟某一个小鲜肉一起去泰国游玩，而且这个视频都拍出来了，两个人在泳池边上那是十分的亲密啊，画面那是不可描述啊，辣眼睛，反正就是很多人说这个白百合跟陈羽凡结婚10多年了，非常心疼这个陈羽凡哈。我听说这个陈羽凡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回到家生气的看着白百合举起了右手就说，我反手就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世界上哪一种人适合恋爱，哪一种人适合依赖，在女人的心中享受爱情，其实也害怕受伤害。我们曾经也有梦，也有真爱，也曾经茫茫然失败，有时候恨不得有双翅膀，只要飞，只要一个人，想要有个温柔的梦，想要有个安定的我，想要有一个肩膀依靠，听他说我全心全意爱一个人，也许不是我最爱的人，全心全意爱一个人。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这个在美国，中文保姆开始成为抢手货啦。为什么呢？现在美国家庭哈，越来越多的开始雇佣一些会中文的保姆了。那中文保姆的语言技能呢，就非常吃香。比如说哈，在一些美国家庭，特别是富裕家庭啊，他们都希望保姆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因为保姆一天到晚跟孩子在一块儿，可以帮助孩子为未来做很多准备。所以很多富裕的美国家庭呢，说让孩子小时候就接触一些普通话就比较好，所以他们都喜欢会中文的保姆。特别是就应该是上周吧，我们的习近平主席携带夫人去了美国访问，是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孙女叫阿拉贝拉，是吧？这个被大人叫出来表演节目，我们是孩子都逃不过这种被点出来表演节目的命运啊。是唱了一首中文的《茉莉花》，是吧？这以后这个中文就火了。所以呢，在纽约，中文保姆的需求是非常高的，有一些会中文的保姆甚至比一般的保姆拿的薪水要高出$20,000。甚至有一个儿童保育服务机构哈，叫 Lifestyle Resources， 他们是说呢，其中有一个中文保姆，有两个家庭都在抢这个中文保姆，最后这个保姆拿到的薪水年薪$70,000。不过这个中文保姆为什么这么厉害呢？能够拿到这么高的年薪呢？这个会中文的保姆解释说，当时啊，我就跟他们说，知道吧，特朗普5岁孙女唱的那首《茉莉花》，那是我教的。 远方的山边有一朵白云，白云的深处流着一条小溪，小溪的里面住着一只鲸鱼，鲸鱼的每天就是游来游去。小溪的隔壁有一只鸟鱼，鸟鱼的大堂摆着一个神鸡，神鸡的上面住着一只木鱼，木鱼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鲸鱼和木鱼有太多不同，永远弄不清别人过的生活，当一天和尚就要敲一天钟，所以他们就继续自己的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哎呦，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

得尽了所有的船。你怕的牢不过就这么两三秒，忽然我的心开了窍。你我不要爱的昏天暗地，那些痴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放弃一座城市，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条光明大道。再见我梦中的明天，再见不确定的昨天，我全部收回。再见离开我的视线，再见关掉这场梦魇，再见人与不见。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再见你勾人的双眼，随便你给谁。在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没有妥协。爱的昏天暗地，那些痴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城市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道光明大道。再见我梦中的明天，再见不确定的昨天，我全部收回。再见离开我的视线，再见关掉这场梦魇，再见等你不见。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再见你勾人的双眼，随便你给谁。在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没有妥协。 啊，我们的李雷呢，最近玩了趟荷兰，不是荷兰啊，是荷兰。发生了什么事儿？李雷出国记。OK， 李雷呢最近去了趟荷兰，然后呢刚下飞机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荷兰的机场外面哇乌烟烟的全是人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走近了一看才知道，这些人都是为了欢迎咱们中国的两只大熊猫，叫做武文和新雅。这两只大熊猫呢已经到达，乘专机到达荷兰了，数百位当地的民众聚集在机场，观看大屏幕上的视频直播，看看萌萌哒的熊猫武文和新雅哈。旁边的知识渊博的韩明梅就说了， Wow, it's a new step for Sino-Dutch relationship。 什么是 Sino-Dutch relationship？ 这就是中荷关系。说到中荷关系呢，这个中国驻荷兰大使叫吴肯哈，在熊猫抵达荷兰之后就说了一句话，就说了 It's a small step for Owen and 熊新亚， But it's a big step for the history of Sino-Dutch relationship。 对于吴文和新亚来说， It's a small step， 这是一小步，但是对于 Sino-Dutch relationship 中荷关系，这是史上一大步啊。不过李雷听说我们的两只大熊猫已经到了荷兰之后，就特别欣慰地说，哎呀，这些荷兰人终于可以懂看三个小时熊猫吃竹子是什么样的感受了。我能看五个小时。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我的手表是你买的，床单是你挑选的，我脾气坏你帮我改，叫我变得柔软，你只希望能够有一天穿我为你洗的衬衫，但是现在你突然离开，会不会真的太快？笑容是你给的，内心是你拉长的，不怕依赖，只怕孤单，我你最最明白，谁

心慢慢的转，好像真正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这边的可怜一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验，我也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是不是还是只有带上我的爱？ 那以为是情人或是朋友，情人时候慢慢猜，话能够保留，还欠谁感动？你站在我的背后，轻轻对我说，因为你爱上我的爱，最幸福的人是我。 当你沉默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当你想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神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苦拼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今天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要给我掌声，给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心的睡。如果前世有罪，前世不可畏，前世还是选择彼此一起去面对。 是想你的人全都能够在茫茫人海相遇，你和我还前世感动，你握起我的右手，早上的拥有，因为你带上我的爱，最幸福的人是我。 相信爱，我盼望有一天我彼此互换介怀，即使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是你真正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说过这么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妈妈脸上慢慢长大，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你怎么想永远靠着祝福白头到老，永远完美的一天，天使你人和感动气氛毫无缺陷，未来日子里双手正交给我牵，我愿意为了你多少岁月一切，前世欠的爱今世加倍还，今晚愿意为你带着祝福结婚。 你看我的爱心海，想淋着金色的时光，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合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福看见了存在的喜悦。就是我今生的天使，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因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让一颗心安静。可不可以就这样永就下去，让一颗心能拥有它自己的脾气。当你成一个梦的重量，依偎在我肩上，我仿佛看见了存在的喜悦。仿佛看见了存在的喜悦。 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九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三河光世智达372-5888。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五亿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担负，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今天一路上陪你闲聊闲扯的话题是，你上一次夸奖人是什么时候，夸的是谁哈，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我们夸领导的人很多啊，灰飞的燕燕说刚刚下班啊，下午夸我们领导，哎，领导你说的真对呀，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好对呀，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其实心里一顿吐槽。花好月圆说，就在刚刚下班之前，我还夸我们的主任，主任你好年轻好漂亮啊，和十几年前的你一样美呢。他说，我说的真的是实话哟，我们主任都40多岁了，身上一点赘肉都没有。花好月圆，不要装好吗？ 珍惜你了，原来是寂寞的那样，静静可知谁不真难念，远处传来一声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

只因这样做砸痛我的耳朵。讲什么？口气会不会温柔的？你紧张的想哭，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 这个郑建华说，昨天晚上还夸了我媳妇儿，因为他前几周前偷偷的从我的微信红包里转走了几百块钱。就是而我呢，直到昨天晚上才发现，好媳妇呀！你的保密工作做得真好，就是生错了年代啊。 亲吻你的手，爱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明天照样过，不会很难受，会默默地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太足够，就足够。我会慢慢地带着我的爱情的，如果爱情我在起舞的城市模糊，还是能清楚身上的那些受伤的男人，认真诚恳的求却不问不问，是有多天真就别再认真，期待你挽回你却拱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太真，我差你再继续难分，到底遇到更好的男人？亲吻你的手，爱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好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我不会更难受，我会默默地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始过，就足够。 等待，将你当亲生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整天都掉落到睡眠的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不懂，不要感情你那么深，叫我怎么能发生，但你说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觉你对我这样的坦白，我给你但是收不回来，是我不能只是你。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都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难想叫我怎么能放手，但你说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激你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是我更不能就是你有份。 I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名义，钻石婚庆周，三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三和珠宝城五一聚会狂欢，4月29日至5月3日，全场黄金零折旧、零损耗、零差价升级换机，钻石彩金享70折，满额更有液晶电视、iPad 等好礼送不停。 幸福与梦想是释放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世界，品味一零三三。 损杀掌，灵魂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我们看一下听众群聊 DOM 留言说，单身的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夸奖女性朋友的机会。然后你每次夸奖女性朋友都把这女性朋友给吓跑了，对吗？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哦。 See you。 你将喧闹世界按下静音，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 比谁都清楚，真心离伤心最近，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一串串的泪水快出为你湿了雨，深藏你的回忆竟是风花雨雨，看着你线条很清晰的熟悉，这一刻我吃了却懂了你对爱的坚定，为你湿的 为了你，我不争。